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69集，剑亭。他用力震身，可是齐竹英一个打挺起来了，蹬着地面扑过来，指节间的碎瓷削向韩城的脖颈。韩城拼命抬身，靠胸前甲硬接了这一下，颈间擦出血线。他正要开口，背后又突然扑来一人，抱着了他的半身。福满喘着粗气说道： 大帅动手。 韩城一看是他，既惊又怒的寒声说： 言贼无义，早该杀了你。 说罢竟然隐约有站起来的趋势，谁知他还没有做到，就被齐竹英一拳砸得后仰。这一下让韩城鼻血流出，他恨得扬声大吼： 你们扶持李建廷登基，你们才是逆贼，他不过是个城门。 只听噗呲一声响，韩城左眼剧痛，他痛得仰颈哀嚎，在血色模糊间看见金簪上坠着的金蝶摇晃在自己颊边。韩城痛得声音发抖，已经是强弩之末。 你竟敢！ 李建廷抖着手拔出金簪，被血溅得花袍肮脏。他见韩城还没有死，一咬牙闭眼，照着韩城的门面和脖颈无需乱捅。韩城断续道： 你 他右眼在去都大雨时被蟒灼伤，左眼又被李建廷戳瞎，此刻没有人样，面目模糊，嘴唇翕动。 想我一世竟然得。 福满还被韩城压在背后，被那血烫了一脸，他吓得尖叫。孔丘心有余悸地松开手，确认韩城已死，才猛地舒出口气，跌坐在地。韩城摔在地上，歪着脖子不再动。薛秀卓也在喘息，他盯着李建廷，眼神里夹杂着不可置信。李建廷的金簪满是血迹，跌落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他双手都是血，像是被韩城的模样吓到了，退了半步，喉间压抑着粗喘。假畜！李建廷手指抖得厉害，他在死寂里自嘲地抹了把脸，像是在擦抹眼泪，却只留下了嫣红的指印。我不是家畜。李建廷迎着薛修哲的目光，缓缓收紧了拳头。他通红着眼眸，带着皱变里露出复杂的神情，既像是哭又像是笑。 我不是。 李建廷从齿间挤出声音，他陡然回身，朝着店门举起了右手，仿佛握住了曾经遥不可及的权柄，一字一句地说： 楚军在此，谁要当乱臣贼子？ 太后扶着把手，虽然还在高位上，却好似回到了进宫的那一天。那一天她站在巍峨的殿宇前，仰望着正值壮年的光成帝。光成帝也曾立在九重巅峰，举着右手对他说着： 天子在此， 李氏君王。心惊肉跳的韩时宴落幕，薛修卓摘掉了韩城的腰牌，敬畏失去旗帜，又忌惮正统威仪，不敢贸然再冲，受李建廷那句楚军在此的影响，退避向后。宫外待命的八大营将领都守在韩府，府内觥筹交错，他们没有收到任何消息。 总督还没有回来，别是让那孔伯然给留下了。 韩世子斜在榻上，把烟嘬得用力，闻言轻哼： 虽说孔丘跟总督不睦，但咱们有兵在手，20000督军听见动静就能围了王宫， 他们谁敢轻举妄动？都是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还真能把希望都寄托在七竹音身上，七竹音也跑不了。 花十三听着戏台上的唱腔，摇头晃脑的跟着哼，折扇有节奏的敲打着掌心。他道： 总督是盖世英雄，宫里头那几个花轿子哪是他的对手？哼，瞎操什么心呢？ 这花十三是狄城花家的庶子，早年插手禁军事务，被萧迟也治过。他害怕霸王萧策安，就逃窜回家，在狄城无所事事的混日子，一直混到萧迟也离开去都，才敢入都。花十三竖起折扇，指着上边，得意道：“ 再说了，我姑母在，谁敢动总督？” 韩世子呼出烟雾，跟他相视笑起来，都是草包二百里，谁也不嫌弃谁。 过几日，费氏就来了。 韩世子示意侍女塞烟草， 咱们几个给他整个席，好好欢迎欢迎。潘承志死了，他憋屈着呢。 花十三收起折扇，侧过身来。 要我说呀，这潘承志死得好，他要是不死啊，流放到怀州去干什么？早晚得死在咱们手上，那还坏了咱们跟费氏的情分，不好办。 潘令交了八成账簿，这事得算。他们压根就没想到韩城会有去无回。八大营从永一年开始就在去都吆五喝六当大爷，只有咸德年间萧迟也率领的禁军威胁过他们督军的地位，但后来禁军走了，他们又成为了去都督军，行事猖狂，早就没了谨慎的说法。几人饮酒作乐，闲谈间时候愈发的晚了。花十三有点醉，靠着椅背架起腿，喊那唱曲的戏子来给他捶腿，趁着酒兴捏了把人家的脸，调戏着： 小娘子芳龄几许？看这眼神。 后边的韩世子连忙伸出脖梗炫耀道： 哟，你知道他是谁？西红轩调教的去都名角儿，出了这扇门你上哪儿都找不到。 他们一人一句逗着那名角儿，专挑荤话说。外边的梆子敲了几下，府上的侍女就到檐下点起宫灯。去都静悄悄的，七尾带着守备军杀掉了守城副将，潜入去都。他掐着时间，待过了丑时三刻，便抬手示意下属包围韩府。花十三昏昏欲睡，忽觉尿急，他起身要去如厕，穿过廊子时看见前边隐隐约约有点光亮，定睛一看，竟然着火了。花十三尿都吓没了，提着裤子往后跑，追着侍女问： 哎，烧起来了，怎么也没个人去扑火，快让候在边院里的督军去接水灭火。 这宅子可是韩城的，要是明早韩城回来看见家给烧了，那他们这群人都要吃不了兜着走。花十三张望间，韩世子几个人都闻声出来了，站在檐下眺望，却见火越烧越大。韩世子也紧张起来： 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没灭？ 护院到门口答道： 这火怪得很，一阵一阵的，肯定是有人蓄意放的。 柳爷到门口瞧瞧，督军都听您的。 韩世子不敢在这件事情上懒惰，拽着身边几个人招呼花十三一块，大家风风火火的朝门口去。还没走到跟前，又听着前头的人喊： 杀进来了。 花十三变色道： 啊，杀进来了，谁杀进来了？ 身边的仆从都乱了，不知谁答道： 瞧不清，黑黢黢的，到了门口看见督军就杀，又往里推。 韩世子惊掉了烟枪，拽着袍子走几步要往后缩，嚷道： 快传调令，把教场的督军全调过来救援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